来不及独处。

成人换了几多不敢再讲，时间逝去我们都吃糖。九一一说过，七一都说过，无法突破，我或要播歌。歌声一个个，通通都生疏，自己都一样，熟的都变疏，连身应该都不错吗？才刚刚一早讲过吗？如今香港多转变吗？大家好吗？其实没有东西真想要讲，从前熟到太多东西不够讲，谈到近况却闷到发慌。其实你今天初初到讲，情人换了几多不敢再讲，时间逝去我们都吃糖。昨日像老死阵子过，但是什么都会过，如香港的灯箱最后剩低几多。其实没有东西真想要讲，从前熟到太多东西不够讲，谈到近况却闷到发慌。其实你今天初初到讲，情人换了几多不敢再讲，时间逝去我们都要吃糖。有些东西不需要讲，从沿岸看到的一束束曙光，用我代说感谢你到访。宁愿有些东西不需要讲，条长路远都肯亲身到访，朋友万岁有什么再讲。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地等待，带走我的爱和天空，我不知所措，我以为我会懂。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爱，当我独自走到时间的尽头，回忆和我擦身而过，带走你的爱

心扉。你看吧，爱情它就在黎明是最美。你别流泪，也别怕黑，我无所谓。爱情是一种吗啡，人人甘心被麻醉。除了你，我又可以安慰谁？如果我让你不翼而飞，我会日日夜夜都心碎，一辈子永远都怕黑。我不睡，冷风吹，要怪和你我看上一个机会。你害怕爱情像昙花一现又枯萎，为了什么

为你默默的守候，多想一滴热泪轻轻推开你的手，紧紧握住冰冷的双手，如此的放开，永远的放手。为你苦苦的哀求，山盟海誓倒流，如果一切还能重头，紧紧握住温暖的双手，不必再等候，不会再放手。我知道爱是永远不停的变奏，爱是不敢承认的去拥有，爱是无法回应的问候，是痛苦的借口，不需要理由。爱是永恒不变的追求，爱是不能抚平的伤口，爱是久别重逢的回首，能让时间分秒为我停留，只为了留住爱你的温柔。为你苦苦的哀求，山盟海誓倒流，我一切还能重头，紧紧握住温暖的双手，不必再等候，不会再放手。我知道爱是永远不停的变奏，爱是不敢承担的去拥有，爱是无法回应的问候，爱是痛苦的借口，不需要理由。爱是永恒不变的追求，爱是不能抚平的伤口，爱是久别重逢的手，能让时间分秒为我停留，只为了留住爱你的温柔。我知道爱是永远不停的变奏，爱是承担的去拥有，爱是无法回应的问候，爱是痛苦的借口，不需要理由。爱是永恒不变的追求，爱是不能抚平的伤口，爱是久别重逢的回首，能让时间分秒为我停留，只为了留住爱你的温柔。 Thank you.

时的依靠，让我发亮与燃烧。爱情的滋味是美丽也无常，爱情的诗句是缠绵也虚妄，爱情的画面是平淡也沧桑，爱情的愉悦是瞬间也很长，要用心品尝。我的爱没有书香的清晨，我的爱没有酒醇的狂热，我的爱就像星光与宇宙跑，寻找会心的微笑，随我神游到云霄。 哦，你可知道你不能迟疑，你不能犹豫，你抓到机会就坦坦荡荡向前，你不能心急，你不能焦虑，幸福的花蕊别鲁鲁莽莽捏碎，你只能诚实，你只能真挚，你心里有爱就直直率率表白，你无需幻想，你无需做梦，快乐的天堂源自心田而非外墙。 情的诗句是缠绵也虚妄，爱情的画面是平淡也沧桑，哦，爱情的愉悦是瞬间也很长，要用心品尝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